竹马相约在天山下。我们本来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啊，塞纳爱慕，你是花丛中最美的石榴花，爱里普我却是博格大上孤独的啊。生在每个夜晚都会陪伴他，我的琴声却飘荡在遥远的巴格达。为了爱情，我被放逐在天涯，今生和你厮守变成了神话。我寻遍天山南北，我要找到你塞纳爱慕，不管是跋山涉水，历经艰辛远离，种不出天山上的雪莲花。